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

以实现许多的梦，而你肩上那一片土地，却是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巅峰。哦哦哦，究竟是想 如果真的不要，齐豫所演唱。好，就单这老情歌，下面的曲目是阮丹青的虚情假意，顺子的只要在一起，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。 我们虚情假意， 甜蜜，虚情假意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见你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

黑夜白天，重逢的见一面，就断了所有所有思念，一切一切缠绵，那些那些魂萦梦牵。见你一面，何月何年？那时候一定是苍老的容颜，哦，也许不说话，就只想再看你。 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 我付出的心有多深？